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。 我是周思月，欢迎多多评论。 第21集，烤鸭店的偶遇。电线及时制止自己的脑补画面，巧妙地转移话题。 哎，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来了这么久我都没去玩过。 周思月又喝了口茶，漫不经心地说， 旁边有个公主坟，你要去看看吗？ 还有别的吗？ 还有个八王坟。 算了。 丁宪心灰意冷地摆摆手， 怎么看不起公主坟和八王坟？ 我可没这意思啊，一介庸人哪敢亵渎先辈啊。 周思月忽然笑了。 逗你的，看你喜欢什么吧。 钱。 周思月一愣，笑意更浓，他放下茶杯靠在椅子上。 喜欢钱就去什刹海吧。 嗯，为什么？ 什刹海原名石窖海，石窖银子的意思。传说呢，当年朱棣定居北京后想修城，就找到当时的民间活财神沈万三。沈万三带着人马去挖银子，之后就在什刹海挖出了十窖银子。一窖银子48万两，总共十窖。挖完了也不给人填回去，就这么留下一个大坑，雨水积成海，就叫十窖海。 丁宪觉得他脑子里能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这么一个小故事也能信手拈来。 都被人挖空了我去干什么呀？ 感受一下祖辈的淘金技术。 还有什么别致的故事吗？ 故事海了去了。 哎，说来听听。 周思月保持一贯的姿势往窗外看了一眼。 北京老人多，每到一个地方你跟人随便聊两句收获都不小。 你对历史感兴趣？ 在一座城市待着不了解历史了解什么？ 周思月不卑不亢又随心所欲的态度让丁宪觉得惭愧。他从没想要去了解一座城市的底蕴文化，到底还是他狭隘了。 不是只有坐在教室里才叫学习。 可是你坐在教室里也不学习。不过我挺崇拜你的，不用学也能考得好，不像我拼命学也就这么点成绩。 周思月靠着椅背，这倒毫不谦虚地点头。 嗯，跟你比是绰绰有余。 你，哼。 丁宪瞪他。周思月忽然笑了。 其实你不一根筋的时候挺 挺什么 正常的。 周思月本来想说挺可爱的，但是长这么大也没夸过女生可爱，说不出口，于是用了标准的周思月式夸人方法。周思月心里想， 其实这丫头真挺逗的，跟她同桌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，随便写几道数学题能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，眼前直冒金星。写题写累了没事就逗逗她解解压，每次看她措手不及一脸懵的反应就好笑。她完全不会给人造成紧迫感，虽然逼急了也会想要咬人，憋着一股劲儿跟你作对的时候，你永远猜不出她下一秒的反应。然而每次都很好笑，特别是解不出题的时候，看她的蠢样立马灵感就来了。 你才不正常呢。 丁宪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还以为能从周思月嘴里听到什么好话，果然是他想多了。周思月无所谓的一笑， 下次想去哪儿提前说，等我有空就带你去。 还有下次啊？ 见丁宪一脸惊诧，周思月摸了摸鼻子轻咳一声。 嗯， 不是说了等你来北京我带你玩吗？不过得等我有空才行，最近忙。 丁宪想了好半天才想起这句话出自哪里。说实话，他真的完全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要不是叶婉贤那天在丁家提起小时候俩人睡过一张床的事儿，他都快忘记了当初那个好看的小男孩究竟是谁。虽然周思月这人嘴上刻薄，有时候又爱逗他，但丁宪仔细回想，这么一段时间相处下来，周思月帮过自己不少，请客看电影，帮着换座位，帮自己对宋子琪。现在蒋晨看见自己也不敢说些乱七八糟的话。相对于小时候的承诺，周思月做的已经够多了。不过丁宪也终于明白，周思月对自己的好，这自己小时候帮他洗床单换来的。丁宪摆摆手，低下头说：“ 不用了，你忙你的吧，我也没什么地方特别想去。” 周思月看着他，略一点头。 哎，来了！ 老板端着一盘刚切好的烤鸭上来，话题终于结束。周思月坐直身子，手臂搭在桌板边沿。丁宪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思索什么。周思月抬手扣了扣桌板。 吃饭。 丁宪深吸一口气，抬头冲对面的人咧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坦诚又大方。 先吃饭。 两人同时下手，解决桌上那一盘嗷嗷待宰、香喷喷的烤鸭。周思月吃饭倒是没有少爷毛病，不像宋子琪那个洁癖怪，在学校食堂吃个饭还要自带便当盒，连筷子都要自己用手帕包好带过来。周思月性格乖戾，肆意张扬的个性却又带着一点随和。丁宪刚把烤鸭卷好塞进嘴里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他一声：“ 丁宪。” 两人同时回头，吃到一半遇上了许科。只见一个瘦高的男生在门口站着，穿着 polo 衫、牛仔裤，脚上一双黑色板鞋，相对高一的周思月，许科的打扮更加成熟。周思月只扫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，显然他对许科没什么兴趣。而丁宪热情地冲许科招手：“ 学长。” 许科的目光在周思月身上停留了一会儿，他笑看向丁宪，走了过来。 哼，这么巧。 丁宪站起来，犹豫着要不要给俩人引荐一下。 奇怪，周思月这么爱交朋友的人，居然没有跟许科打招呼的意思。要不，哎，学长你坐哪儿啊？我们去你那桌聊。 好。 两人就着邻桌坐下了。许科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周思月，用口型问丁宪：“ 同桌？” 丁宪红着脸点点头：“ 可以啊，进展挺快的嘛。”“ 不不不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只是很普通的出来看个电影，吃个饭。”“ 哦，我怎么没有这么普通的异性朋友啊？”“ 哎呀，真的不是啊。” 许科笑了笑，不再逗他。 哎呀，急什么，就算是我也会帮你跟叶阿姨保密的。那个男孩我认识，周思月，对吧？ 啊，你怎么认识啊？ 许科摇头笑了下。 我们数学老师的得意门生啊，他的竞赛都是我们老师一手带的，初中就参加数学联赛拿了不少奖，清华北大的苗子。 难怪有时候会在他的桌上看见一些高二高三的卷子。啊， 怎么会跟他同桌？ 丁宪一低头，无限后悔。要是当初他没有迟到，估计就没后边这些事儿了。 巧合，很快要换了。 丁宪低着头，毛茸茸的脑袋耷拉着。许科伸手拍了拍他的头。丁宪猛地抬头，许科正笑盈盈地看着他。 沮丧什么，你也不差啊，你画画那么厉害。哦对了，我把书带来了，本来今天要去你家找你的，正巧直接给你了。 许科说着，从身后的包里抽出一本李阳疯狂英语递给他，还有一盘磁带。 那这个是发音训练，你可以拿回去听。 我用不上，送你好了。 那怎么好意思啊，我用完就还你。 许科经济条件不算好，估计买这些书也花了他不少钱，丁宪怎么敢收？许科朋友点完单回来，丁宪收好书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盘里的烤鸭已经空了。丁宪看着周思月一个人慢条斯理地吃完最后一块，真的一块都没给他留。 真是谁当了你女朋友，谁倒了八辈子大霉。 回去的路上，丁宪还在愤愤默念周思月的残暴恶行。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行人道上，这次反过来，丁宪急匆匆地踩着步子走在前头，而周少爷吃得酒足饭饱，一边插着兜，一边慢悠悠地跟在后头。 喂， 丁宪装作没听见的样子，加快了脚步，要穿过马路了，可惜是红灯，他只能抱着书站在行人道上等。周思月手长脚长的，三两步就追上了。他跨下行人道，站到丁宪面前，目光睨了眼被他紧紧抱在胸前的书，不屑的轻笑。 李阳疯狂英语，他给你的？ 要你管啊。 周思月嗤笑，一只脚轻轻搭在行人道的马路牙子上。 你气什么？ 对啊，我气什么？一只烤鸭而已。 气我烤鸭没跟你聊？你看见许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扑上去，把我晾一边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 嗯？你怎么知道他是许科啊？ 在这学校，你会认识除了他以外的人吗？ 就你朋友多。 那天下午，找许科去了？ 嗯。 想学口语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旁边坐着一个大活人，你还舍近求远。 位置很快交换了，我们可能不是同桌了，我也不能什么事都依赖你啊。下周就摸底考了，谁知道考完你的新同桌是张翠翠、李英英还是王艳艳。向来只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呢，到时候你还能记得我？ 笨，摸底考而已，到时候考一样不就好了，反正又不用去别的班考。 周思月轻飘飘一句，乌云终于散开，天空清澈如洗，是瑰丽的蓝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